又回到嚟啦，轉眼間又回來啦。 嗯。 但其實我覺得嗰個春夏佢有致謝感言嘅。 佢用廣東話講唔係咩？ 係，佢都用廣東話講，我覺得都係一個 咁咪尊重咯。 都對呢個 點解要排擠佢咧？ 都係對呢個地方嘅一個尊重嚟嘅，即係又翻去，即係又翻去，究竟點樣先維持一個本地人，又或者點樣先維持一個香港人嘅？ 我覺得呢個已經唔重要，重要而家呢個係金像獎咯。呢、這個唔係講 呢個係一個華語嘅金像獎嚟嘅。咁其實不嬲都係兩岸三地。嘅演員都可以有嘅，其實呢個傳統就不嬲都係咁樣嘅，就唔係話淨係可以係香港人先可以咩，但係佢只不過係加咗有啲規例，係譬如一定係要係出品商係要有香港嘅，其中一個出品商係要一個香港嘅註冊啊，又或者係嗰、那個即係某啲獎就係譬如有個導演一定係要係香港人，香港永久性居民咁樣。先可以，但系就唔系话代表呢个奖系完全净系得香港嘅咁嘅情况嘅。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呢啲咁嘅， 咁即系我觉得嗰啲人咁样又去走去屌，我觉得好奇怪 咯。唔系嘅，咁其实都好耐噶啦呢个情况。有阵时啱，有阵时错啦。我觉得某阵时又唔需要去到咁激烈啊！ 好激烈喎，见佢。 有阵时唔需要去到咁激烈啦，但系有阵时我觉得就需要去到好激烈嘅，譬如。譬如好似讲紧话嗰啲咁嘅新移民嚟到嚣张跋扈嗰啲，我觉得系应该要好激烈嘅，即使 但系都唔同事件性质，呢个系讲紧颁个奖啫嘛。 所以咪就系话唔同事件性质嘅嘢要分开嚟。 所以呢件事都唔根本就唔存在，你系唔系香港人个问题，即系金像奖呢样嘢系都唔存在，你系咪香港人呢个问题？ 咁佢哋觉得，即系佢哋会觉得话因为呢个是一个本地的奖项，香港的电影金像奖嘛，咁但系 佢喺度拍紧一套香港的电影， 系 咯， 但系 个问 题，不过问题系，不过个问题就系、是，其实而家越嚟越多都系嗰啲华资，即系唔系华资嗰啲，唔系华资嗰啲大陆嘅资金啊， 即系我觉 合拍片咯，简单啲嚟讲，即系唔系纯本地嘅片咯，其实纯本地嘅片已经冇咗好， 但其实我觉得其他地方嘅人走嚟拍香港嘅电影，我都觉得值得自豪啊。点解唔系话香港嘅人走晒去，跟住去晒其他地方拍电影？ 外国电影咯，即系外国人嚟咯，即系好多其实，即系我讲个简单啲例子，即系譬如好似港队足球嗰个系韩国人咁解啫嘛，即系个教练系韩国人咯。咁但系你又，但系佢又的而且确系打紧港队嘅，我又觉得唔通你话啊佢系韩国人，所以佢冇资格教港队，咁又讲唔通嘅，我觉得。 因为而家讲紧技术啊嘛，即系你唔好将啲专业同埋某啲，即系攞你个身份去压到啲专业啊。 有某啲情况啦，某啲情况，即系呢啲真系要睇情况。但系其实因为而家越嚟越多嗰啲电影咧，都系合拍嘅，就同大陆嗰啲资金咧个来往就好密嘅，咁就会比较少系净系纯系本地嘅电影啦。純粹是本地資金和本地的創作諸如此類的電影呢就比較少咯。其實講真就，我知道你看了那套， 我看《選老頂》咯。 你看《選老頂》啊嘛？ 我覺得好好看啊！ 其實 你訪問我， 其實呢套即係呢套嘢啦，即係大概係講咩先？即係又呢度又有好嚴重嘅劇透，因為我哋啱啱講緊本地電影，而最近本地嘅電影就有一套， 我覺得又係下年金像獎會唔會《選老頂》都有得拎？ 嗯、 其实我真的觉得佢 我唔知道，我唔知喎，你唔好问我，我唔知道佢有冇能力，我答你唔到佢。 我觉得大趋势咯， 你觉得系大趋势？ 系因为呢套戏佢啲对白好有，佢句句对白都系精警， 句句精警添， 句句都系。 咁可唔可以举啲例子听？ 例如即我哋剧透啊，剧透。 你剧透即系唔系我剧透？ 我剧透， 我未睇啊，其实 我完全剧透。 哇！ 呢句嘢好似吓到啲人唔敢繼續睇。 唔會啦，冇人睇。跟住咁佢講咗啲咩對白？你覺得好精勁咧？ 例如杜汶澤，佢一嚟咧就即係講一個故事咁樣嘅，咁就佢就自己就喺個監倉裏面，就話咩我衰仔又衰打交，跟住去咗坐監啊咁樣。跟住如果我當時知道，跟住就播佢老婆老公我有咗啊，咪嗰条片咧，跟住话咁我就唔会去咗坐监啊，咁啊，但系我喺监狱里面我都学识咗一套咩要咩和你非非嗰套，即系佢系好贴切咯，即系我哋睇翻，即系好贴地嘅香港人睇翻，会真系觉得好有亲切感咯。 即係簡單啲嚟講，即係又係， 但又唔係話完全抽曬政治罪，因為佢又唔會太過火啲對白，又唔會話句句都係， 即係唔係話一個， 即係好中立咯，我自己覺得， 即係唔係話一個係會，即係佢用呢個政治嘅題材。佢係加咗一啲時事嘅元素落去咯， 係啊，時事元素， 即係加咗一啲時事嘅元素落去佢嗰啲對話。 佢係講緊黑社會點樣揾人承繼上去下一個位啊嘛，咁佢裡面嗰啲手段唔係真係政治手段咯，咁其實同講緊政府嗰啲其實咪真係一樣 嘅 啫嘛。 咁係啊，其實度度都係政治噶啦，你就算翻工都係噶，辦公室政治，辦公室政治啊嘛，學校 朋友圈子都有政治 嘅，係咯，呢啲基本嘢嚟嘅啫，我都唔明點解成日 有人嘅地方就有政治啊，有資源嘅地方就有政治噶啦。 係咯，除非有你得一個人咯，得一個人咪唔會有政治咯。 嗯， 你自己一個咁咪可以解決曬所有嘢咯。 有人同資源政。政治就會出現。 係咯，咁仲有啲咩？你覺得即係你睇完啦，你覺得仲有啲咩？你覺得好特別，好好睇。 除咗佢呢啲對白之外，仲有佢啲鏡頭啦。 係 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啲鏡頭靚咯。 你覺得啲鏡頭？ 例如佢影緊嗰個碼頭嗰、那個貨倉咁樣。 貨倉。 即係佢搬運咁樣啦。跟住佢個鏡頭係咁樣樣影，然之後佢離遠一影，然之後你係望曬成個天同埋嗰個碼頭嗰個位，即係同埋啲顏色，我覺得好睇咯。 咁你覺得佢有咩意味咧？攞個咁嘅鏡頭？ 呢一個啊，我覺得冇呢個鏡頭冇意味嘅，但我覺得純粹靚咯。 即係你覺得佢拍攝嗰個手法，即係用得。即係嗰啲拉近拉遠，你覺得佢做得好啦？簡單啲講就 係啊， 係咪可以咁樣？ 同埋裡面有索，即係著得好 sexy 個索女，同埋套戲係三級嘅，我覺得夠18歲可以睇啦，唔夠嘅話真係冇得睇啊！ 唔夠都可以睇嘅，其實我諗未必一定會嚟。 咁又 跟住咧， 咁跟住佢裡有啲即係有粗口，我覺得幾順耳咯。 有粗口又幾順耳。 咁呢個生活啊嘛，生活就有粗口噶啦，有乜理由一套反映生活嘅戲你會冇粗口嘅啫？ 哦，咁 即係睇下你生活喺邊個圈子，但係我哋呢啲平民圈子一定有粗口噶嘛。 咁其實咁仲有冇你覺得有啲咩話特別，即係特別有意味嘅成套戲？ 意味啊，就係最後咧，就由黃秋生喺度講。喺度同一個很高級嘅警察，佢都有好多柴嘅，就同佢喺度談，即喺度傾。其實佢兩個係喺度溝，即係溝通緊，即係 friend 嚟嘅，即係一啲利益嘅調配交換喺度討論緊。以後呢個位啊，冇下一個承繼人啦，即係講承繼人唔會有承繼人，即係佢好似老屎忽死坐住個位唔肯放，即係黃秋生就係嗰、那個 老屎忽。 是所有嘢都是他做出嚟嘅。开头就话他有 cancer 要死啦，跟住谂住啲人就觉得他不会搞，即系所有观众都觉得他都就系死啦，他不会搞啲咩啦，应该会好协助下一个呢个帮派。点知佢原来到死嗰刻，他都是要揸住啲拳唔放嘅，仲系系跟住佢嗰个镜头咧，就我觉得几有意思啦，真系唔觉得唔知道其他人会唔会觉得有意思啦、 嗯， 就系影住即系咁样倾偈啦，之后咧這個位置都是由我坐，不會有下一個承繼人。跟住咧個鏡頭就酸遠啦，咁酸到好遠咧，喺個鏡頭就即係酸遠到嗰、那個膊頭嗰個花咧，咁樣即係一個很高級、好高級嘅同佢喺度傾，即係嗰、那個我唔知點樣形容。 即係簡單嚟講，就是本身你唔知道有個警察喺度嘅。 唔係有個警察喺度，但係最後佢強調咗即系两边好两个根本两个好有势力嘅，以为系对立嘅，其实根本就合作紧咁样咯。 即系本身佢简单啲嚟讲嘅意思，即系佢嘅镜头令到你觉得佢两股势力本身系好似系唔关事嘅。 嗯， 你唔知道佢哋系关事嘅，但系佢个镜头临尾一转，然后就用咗几秒嘅时间，然后就令到你明白咗。 系，而且大家都系。压头，即系大家都系两种势力上面最 top 嘅嗰批， 即系 大家喺度沟通紧，喺度商量啲， 即系一丘之貉咯，简单啲， 协商咁样， 即系一丘之貉咯，两边都系， 系啊，就系嗰个镜头咯。 哦，咁仲有，我觉得有其他， 仲有啲几有趣嘅位嘅，佢话男人高潮嗰一刻抽塔罗牌咧，嗰、那个即系个占卜系最靓嘅咁样，即系几有创意，我觉得。 点解会咁样觉得有创意？ 同埋佢哋镜头里面有车震啦，又喺床度搞。仲有最中意佢嗰 part 就系话， 女人即係佢講佢老婆好難明白，佢就話，但係佢即係講我呢一刻喺度諗，點解佢會怨我呢？佢同我結婚之前，佢都知道我係咁噶啦。我啲靚根即係黃秋生啊主，唔係杜汶達主角啦。我啲靚根得我都預咗會幫我捱幾刀啦。 係啊。 但佢同我結婚之前，唔係已經預咗個生活就係咁噶啦咩？唉，女人真係好難明白。跟住就話，不過女人唔係攞嚟明白嘅，係用嚟。跟住下一個鏡頭咧，就係車，就係張牀度啊咁樣嗰啲。 咁點解你覺得？即係你覺得好有趣？ 我覺得幾有趣。女人唔係攞嚟明白，下一個鏡頭即刻啊係，即係即刻行動緊。哦，原來女人係攞嚟咁嘅。 即係，但係其實呢、這個，我覺得呢個係都幾港式嘅幽默啦。但係其實好似都睇到，成日都有睇嘅。如果呢種幽默，其實 可能我少睇戲喎。 可能是啦，你杜汶澤，我記得有很多嗰啲戲成日都係咁樣嘅，佢成日都係話 咁又係，講咗戲成日都係咁， 講咗一大堆，即係講一大堆嘢，好似好正經咁樣喺度講一大堆嘢，跟住轉個頭之後就變咗另外一樣嘢咁。我記得佢嗰啲戲好多時都係咁樣。咁總括而言，你覺得呢套戲係即係都係值得睇？ 就係超值啊！ 即係你覺得都係超值嘅？ 我覺得超值啊！真係好睇過十年。 咁你覺得係好睇過十年 嘅？我覺得好睇過十年。 咁你覺得佢嗰個政治意味有冇咁十年咁重 啊？冇咁重，但係好簡單講清楚黑同白咯，即係講清楚呢個世界其實黑同白係點樣嘅咯。 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即係成套戲，你覺得佢最 即係好反映咗呢、這個。世界嘅黑同白 是反映了，直头是反映了，你觉得它是影射了香港的社会的了， 不是香港，是整个世界，根本上黑同白就是这样， 即是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不是说一定有黑，也都不是一定有白，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是啊， 是即是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你觉得整套戏它最反映到就是人性的现实，是不是、即是好像我们一开始之前在讲的那些这样，即是所有嘢， 即系唔系一定唔系细细个社会话俾听嗰套咯。 即系粤语残片式嗰啲咯，一定唔系。 而我就系由嗰套之中醒觉出嚟，去接触哦，原来呢个世界系咁样嘅。所以即系呢两年内，我对呢个嘅世界观，即系对呢个世界嘅认知，其实系同我之前睇开迪士尼卡通片嗰啲嗰个认知系超大噶咯。哦，原来呢个世界咁嘅， 灰色地帶。 佢仲有句，佢最後佢同佢嘅仔有句，即係杜汶澤同佢嘅仔啊，佢嗰時坐緊監，佢老婆就生咗個仔，但係佢一出監嗰時，佢個仔已經大個啦，咁樣直情唔叫佢爹哋，因為冇陪過佢成長。 即係佢唔知道佢老豆添 啊！係直情叫佢老母唔好話俾佢嘅仔知，叫佢老婆唔好話俾佢嘅仔知，你老豆係監犯咁樣。就是這樣，跟住佢就講咗，佢嗰陣時傾嘅，爹哋啊，咩點係好人點係壞人啊？老師話坐監嗰啲都係壞人啊，跟住佢就講句，咁你老師又太膚淺啦咁樣。但係最後結局嗰陣時，呢句對白重複多一次。 最結局即係。 跟住佢就講啦，食緊嗰碗嗰啲叫咩啊？一邊黑一邊白，然之後兩點嘅咧。 太 極了， 我怎麼知道 是食太極的，即是那 個圖案是太極， 那碗糖水那個圖案是太極，那他就說你看這碗，跟他跟兒子在聊天，你看這個是黑，跟筆下去其實裡面是白樣，跟著就說好人裡面都有壞人的，他說壞人裡面是有好人，好人裡面的壞人還多， 即是簡單一點来说，就是这部戏其实即都是很典型，就是讲回即人不可以就这样说是好是坏，是即你即简单来说就是思索的时候不可以这么基本，不可以这么单纯，所有东西都是黑和白去这样分析，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可能黑是会做到一些白的东西，或者白的东西是会做到一些黑的 东西，或者有些要黑和黑协调才会变成白， 是諸如處理咁樣咯，即係成套戲係反而係人性或者係一個世界觀嘅價值觀嗰個啟發係多於政治上面咯。咁啊，今日差唔多就講到呢度啦，好。